2012年，我哋创立咗一个文字嘅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哋更加增设一个声音嘅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为你分析一周嘅曼联。自认系曼联球迷嘅你，记住听我哋节目啦。好，翻到嚟星期日4月27日嘅曼联新闻。咁啊，今集咧 G 缺席啊，咁啊常驻正选 FG 今日就突然失踪啦。OK， 咁啊，不过两个稀客都有喺度嘅。OK，Vincent 同 CY 都喺度嘅。咁啊，適逢今日就 Vincent 嘅生日啦，咁當然要同 Vincent 講翻聲 Happy Birthday 先啦 ，OK。 Happy Birthday， 好 啫。 咁啊，而家英國時間朝早啫，未慶祝住，我諗今晚大把事冇慶祝啦，係咪 Vincent？ 係，當然。 OK， 好。咁啊，跟住翻到嚟，其實講都要講翻莫耶斯先嘅。咁啊，事關週中嘅特別節目就係我同 FG 講完啦。咁當然要聽埋另外嗰兩位主持嘅意見啦，兩位對於莫耶斯被炒點啊？有咩感覺？有咩意見？ 呢一刻啦，咁啊就其實都係，亦都係啱啱係傑斯亦都帶領咗曼聯嘅第一場波啦， 16 有咩評價？其實可以見到喺傑斯啦，同埋莫耶斯領隊呢兩位領隊嘅精神面貌上面啦，係完全係兩個風格啦，唔單止係踢波上面，我講緊係球員精神上面嘅嗰個風格啦，同埋最緊要一樣嘢都係一啲位置上面嘅問題啦。有啲隊員係願唔願意去犧牲自己嘅位置啦，願係為咗破紀錄啦，定係為咗其他嘅問題咧？咁呢一樣嘢啦，對於能唔能夠團結到全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咁啊，遺憾地啦，咁可以亦都暫時即雖然都係領軍一場啦，咁但係成隊個面貌係可以話同上一場兵敗華頓嗰陣時就完全係一回事。 係，咁啊，亦都係再次證明就係 David Moyes 同呢個傑斯其實都可以間接話到出嚟嘅，就係話 David Moyes 係完全冇呢個應該曼聯領隊有嘅一種霸氣啦。我哋季初一直都喺度講緊啦。OK， 咁 Vincent 其實你覺得當初簽六年約，其實我哋大家都預計到係會有一段時間俾莫耶斯去 rebuild 翻呢隊球隊啊，去建立一個自己屬於嘅 squad 啊咁樣啦。咁其實而家過咗10个月啫 ，OK， 短短10个月就已經係要話忍唔到啦，要去炒呢位領隊。有冇啲覺得呢隊曼聯好陌生？ 絕對係陌生㗎，因為其實你睇翻而家嘅新聞啦，去到呢一刻都亦都傳出啦，就話費格遜就其實去到最後一刻仍然係力挺莫耶斯嘅。 嗯。 咁其實點解會有呢一個情況呢？都係同費格遜佢個人嘅管理哲學有關啦。我哋都希望咁多位球迷都認同一樣嘢，就係費格遜嘅成功係在於佢嘅管理上面嘅成功啦。兩者係完全係無法分割開嘅。佢嘅嗰套嘅領軍方法雖然係即係可以話加上式或者係全盤主義啦，任何嘅大派例如碧咸或者其他人，只要唔服於佢，甚至乎再要少少嘅保留因素，只要有少少係意想或者係企圖將自己嘅權力凌駕於主帥之上咧，就殺無赦嘅。係啦，一定係殺無赦。咁點解會有呢一套呢？其實都係由於要維護住主帥嘅嗰個嘅權威性啦。咁先至可以令到全隊係無論係常駐正選定，抑或係一啲後備嘅人員都能夠係按住佢嘅嗰一套嚟到去做嘢啦。咁而家亦都可以話開咗一個，我個人認為咧係開咗一個極壞嘅先例，就係喺一個調兵遣將上面，你唔能夠話因為嗰個領隊係因為我唔 buy 呢一套風格而去逼供，就用一啲咁樣嘅表現去逼供。做得一次咧，亦都會有第二次嘅，亦都會有第三次嘅。我好希望一樣嘢就係希望傑斯德高望重能夠鎮壓住呢一班球員啦。將來唔知某年某月某日，如果再次發生同樣嘅事情嘅話咧。其實呢個只不過會係一個惡性循環，係啦。 OK， 好。所以係啊， 我就係好驚訝嘅，因為其實你話要炒佢嗰個時間咧，佢輸俾奧林比亞高斯2-0啊，輸之前曼城俾曼城大炒啊，或者輸俾車路士啊，呢啲時間咧，我覺得呢啲時間 反而應該要炒嘅。 唔係話應該要炒，即係。 唔係我話 ，I mean 係話如果佢要炒嘅話，其實佢嘅 timing 係要話喺一啲輸俾奧林比亞高斯0-2啊，俾曼城喺主場大炒啊，呢啲咁嘅 timing 去炒咧，你都仲有個理由去炒話佢成績差。咁但係個兵分就係話佢經過穆尼克哥一役之後 ，OK， 佢係打翻出一個曼聯應該有嘅血性 OK， 咁然之後翻到嚟，我話上嗰場波輸兩粒先話去炒佢咧。其實呢一個 timing 係一個幾唔 make sense 嘅 timing 咯，我覺得就係。 係啊，同埋我睇到佢打愛華頓之前，係咪打紐卡素？佢係大炒紐卡素嗰 啲。係大炒紐卡素。先去對慕尼黑。 係啊，係啊，係啊，佢。嗰場睇到俾我睇到一樣嘢，其實佢應付一啲中下游球隊開始即係揾到個方係點樣應付嘅啦，佢已經係啊，開始穩定到佢陣容啦。咁但係如愛華頓呢啲比較強嘅能力所限，其實如果今日傑斯去打愛華打愛華頓，我諗都唔會差好遠。 嗯， 所以我認為呢個 timing 炒係令我覺得有啲驚訝，同埋諗下仲有四場翻四場波呢個賽季，點解要咁急？去將呢個領隊去解僱咧，咁我就唔會話好似前面成講過話俾三年時間啦，咁呢個時間就有啲問水啊！喺現今足球，如果三年冇歐聯都幾大劑，咁 一年 都，但係我都會諗好似之前傑斯仔話齋一年半啦，係咯，睇下下年即係今年季即係下季季中，如果佢仲唔掂咧，就考慮去睇下點樣解決啊呢個問題，就可能炒魷魚換教練。但係如果喺呢一季仲有四場，再臨尾嗰四場其實打啲弱隊唔係太難應付情況之下炒佢咧，我就覺得有啲奇怪啦。 其實經過呢幾日咧，我自己再去細味翻呢一單嘢嘅時候，我得出一個結論啦。我自己一個幾無稽嘅結論啦。我自己會喺度諗就係話嗱，因為嚟緊呢四場啱啱 CY 都提到咧，就係、是、對住一啲比較中下游嘅球隊啦。咁然之後就係話。會唔會 Edward Work 甚至乎格拉沙嘅家族會喺度開始諗，就係話不如放棄今季啦，就炒咗 David Moyes，OK，、okay? 咁然之後揾 Ryan Kidd 去上任，去玩埋呢四場波，唔係踢啊，係玩埋呢四場波，即係你俾班球員提早放呢個暑假去 prepare 個世界盃，咁然之後等世界盃完咗之後，翻到嚟先開始真真正正再去揾個另外一個教練去重整翻呢隊曼聯啦 ，OK， 呢個係我而家自己去諗嘅嘢咯 ，OK，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一年又一年，上一年俾 David Moyes 一年時間去重整 ，OK， 結果係失敗啦，咁去到下一年，你會唔會又揾一個教練翻嚟去重整嘅時候？又是一个同样的下场呢，咁样一年复一年复一年，其实布利物浦的后场其实时间不远的，如果咁样这个好像啱啱 Vin 提到的恶性循环到去的话。 都是的，因为还摆完世界杯先请个教练过来啦，现在最兴是哪个云高尔啦。 是啊，云高尔。 请他过来，其实他离开季准备的时间也都不多的了，他无论是买人啊认识球队啊训练啊他时间都不会多得去必，所以我总是认为就算炒都是季中下季的，不是现在咯。 是 ,OK。咁啊然之后就两位有没有对莫耶斯有没有补充啊 首先如果你说是那个管理上面啦，咁傑斯啱啱就教了第一场啦，咁其实你睇返莫耶斯十个月的时间呢，由开季季初的时候仲用老将依赖老将啦，场场都是顺利好费迪南再加维迪啦。咁去到后面嘅时间就开始就伊云斯啊或者其他年轻球员嘅出嚟啦。咁啊再去到后尾买埋马达之后，咁啊去到其中即係佢炒之前嘅一段时间就曾经试过香川真司加马达啦。种种嘅变化亦都可以令亦都可以解释得到点解莫耶斯喺佢带领嘅接近50场比赛都唔能够派出一个稳定嘅正选11人。咁其实亦都同球队嘅阵容有关啦。咁你再睇返今日都是第一场，就是刚刚过第一场，其实都是倚重老将开始，其实倚重老将就不是一种罪，其实都是一种安抚个军心的一种的表现啦。但是傑斯之后的道路是怎样去走下去，和莫耶斯有些什么不同，在战术上面有些什么不同，就要靠他们的助教，就是斯高斯或者不得那些的有些什么意见。 其实我觉得呢，就因为官方其实已经讲咗啦，嚟緊傑斯将会系只会担任嚟緊呢四场，即系最后嘅呢几场联赛嘅领队啦，咁然之后就会系搵嗰个新嘅领队啦 ,ok。咁变相就系话而家呢个 moment, 呢个 timing, 傑斯会唔会系话为佢自己，我相信傑斯下季呢如果系退役嘅话，佢都会继续留喺曼联嘅教练团入面去帮助新嘅领队啦 ,ok。咁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就系话，傑斯会唔会话因为 呢四場，我不論佢失敗或者成功先啦，會唔會對佢將來係喺某啲球員處理嘅方面上面係會出現咗一種唔同嘅心態呢？即係譬如佢而家係一種安撫軍心嘅心態啦，啱啱Vincent都提到啦，好多蝕咗好耐嘅爛泥啊、小豆啊等等都係釋放咗出嚟啦 ,ok? 咁但係會唔會話去到後面佢自己有機會去做一個真正嘅領隊嘅時候，佢會唔會又係會用啲咁嘅同樣嘅方法，會導致到自己嘅失敗？ 咁啊，要睇要視，因為其實呢四場波就都好短下啦。咁如果能唔能夠睇到話太多嘢，尤其是仲要係唔係話對於咩強強對碰就已經冇啦。咁餘下有三個對手，咁啊只可以係一種嘅慢慢摸索啦，咁就佢將來嘅路係點咁啊，就要睇下會唔會獲得曼聯嘅一個或者副手又好，係甚至乎擔正轉正都好啦，咁啊要睇下佢，因為其實你話四十歲啦，咁其實對於連主帥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 太後生，相當好後生係啊， 太後生係啊，都可以話好後生啦，咁其實都一定即係都會有啲經驗不足嘅情況啦，咁啊始終球員同領隊嘅嗰個角度睇嘢角度都唔同，咁你話傑斯將來嘅路會係點咧？咁啊真係要睇下下面嗰班兵係有幾服佢啦，咁啊由莫耶斯身上都見到。 OK， 好，咁啊之後莫耶斯其實禮拜五嘅時候就係出咗一個幾簡短嘅一個。算是道別信啦 ,ok, 咁啊就我用低級提到就係話多謝一班真正嘅支持佢嘅曼聯球迷啦，好感激你哋對我嘅支持啦，你哋嘅支持令我係難以置信啦，好對唔住冇帶到俾你哋好似以往費格遜年代咁熟悉嘅成績同埋結果啦 ,ok,thank you。咁啊一封簡短嘅道別信裏面其實都睇到啦，個 dressing room 係一個好撚大嘅問題啦，完全係對一個任何一個球員係隻字不提啦。我記得你可想言之就係、是、莫耶斯對於呢一班嘅球員係幾咁失控啦。OK， 咁但係就另外一方面就係提及到啦，莫耶斯俾人炒咗之後，大家估下邊個第一時間打電話俾莫耶斯？紅魔嘅球員裏面， 陪我著馬打。 唔係，買法達點會打啲？ 費蘭尼。 唔係。 費蘭尼。 唔係費蘭尼。我都顧唔問我，我細完笑咗出嚟，我真係。咁就係呢個洛孔尼啊。咁啊，當莫耶斯俾曼聯即刻炒咗之後啦 ，OK， 攞嚟係第一時間打俾莫耶斯嘅，咁就內容大概係感激阿莫耶斯拯救咗攞嚟喺曼聯嘅職業生涯啦，相信都係講緊嗰張昂鳩嘅吊啦，30万磅嗰張熱嘅吊啦 ，OK， 咁啊，當星期二啦，攞嚟趕到去莫耶斯嘅 office 嘅時候，已經係見到人去樓空啊，莫耶斯啊嗱臨已經清乾淨嗰張辦公台，同埋帶走曬自己嘅私人物品啦 ，OK， 咁啊，所以攞嚟都係打。打咗去俾莫耶斯，咁啊，同埋其實喺上季結束嘅時候咧，費格遜係宣布朗尼會提出轉會嘅時候，朗尼覺得自己幾乎係要離開奧脫福嘅 ，OK， 咁但係當莫耶斯嘅嚟到之後，朗尼係隨即就係續約留隊啦，咁啊呢個係朗尼對於莫耶斯嘅一種感激啊，咁其實我覺得呢一種感激就係純粹單單係一種。點講好啊？一種 利益上面嘅感激 係啦，利益上面嘅感激啦，就唔係一啲什麼情感上面啊，一啲感激咁樣啦，係咯，咁幾戇鳩啦，對莫耶斯真係其實一個代最高人係做得幾應景下嘅，咁啊冚唪唥嘢都入曬佢數噶啦，而家基本上。咁啊，唔緊要啦，咁啊，希望下一個基本上都 confirm 噶啦，我相信呢個領隊咁事關，因為。古列特喺自己嘅個人 Twitter 上面已經係公開就係攻破呢個雲高爾啦，咁就內容大級嘅提到話雲高爾將會係曼聯嘅新領隊啦，恭喜曬咁樣啦，一個幾簡短嘅內容啦 ，OK。咁我相信古列特如果唔係有一個好確實嘅消息話俾佢知話，佢都唔會咁高調嘅，咁所以就係咯，我哋都應該要接受呢個現實。其實都係。再次證明啦，曼聯係嘥咗足足一年嘅時間啦，因為當初摩連奴同莫耶斯之間，曼聯揀咗莫耶斯啦，一個傳統啦 ，OK， 一個俾教練時間傳統啦。咁去到今時今日，我雖然我幾相信高普係好大機會嚟啦，咁但係 當高普同雲都爾兩者去揀嘅時候，如果曼聯最後係揀咗雲都爾嘅，其實係一個幾自打嘴巴嘅行為啦。咁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雲都爾係一個短期短型嘅領隊啦，即係一個唔係長時間嘅領隊啦。無論係拜仁又好，巴塞都好啦 ，OK。咁所以嚟到曼聯，你我都唔會話好期待佢帶咗啲咩俾我哋啦，一啲好点讲好，一啲好长期影响性嘅嘢啦，我唔期望佢会带到俾我哋啦，只可以期望佢会带到一两个嘅足总杯啊、联赛杯啊、联赛冠军，我都唔期望佢会带到俾我哋噶啦，不过都会带到少少嘅 trophy 俾曼联咯。 如果讲起云高尔，其实我就有一样嘢想提一提嘅，咁就系关于佢嘅执教履历上面嘅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咁其实。雲高爾咧係並不喜歡，甚至乎係我覺得啦，真係可以同費格遜有得比嘅，就係費格遜咧嘅聯賽從來冇試過用德國兵噶嘛。 嗯， 係啦。咁啊，但係就雲高爾咧就同樣地咧就唔係太睺呢個巴西兵嘅，係啦。 咁啊，曼聯正宗得一個巴西兵啫係嘛？ 兩個 係啦，今日仲有個借咗出去 嗰個，嗰個就算雲高爾唔嚟都走噶啦，唔使理嗰個啦。 係啦，係啦，咁啊。嗱，咁就淨係一個啫，咁啊，但係嗰個咧就都幾重要下嘅，因為點解咧？嗱，當我哋成日就話兩邊嘅，就算後上電話助攻嘅質素唔得嘅時候咧，我個人覺得啦，即係如果你以現在曼聯嘅後防需要，尤其是中英位置需要換血嘅時間咧，若果萬一咁不幸真係出現我上述所講嘅情況嘅話咧，咁連右閘都要換埋嘅話咧， 又係嘅，咁其實。又唔可以話咁講嘅，其實如果雲高爾嚟到啊，如果佢係唔鍾意巴西兵，佢都唔會話交到連拉菲爾呢個常駐嘅正選右閘又唔係踢得特別差都要換走埋嘅，我相信就佢會搵自己嚟交配。 因為講返之前啦，咁盧斯奧走咗去國米嘅原因就係因為雲高爾嘅，咁盧斯奧喺國米。係啊，喺國米踢成點咧？咁啊，人所共知啦。咁啊，仲有一個咧，係啦。咁啊，但係因為其實都係因為一個原因啦，就老師係一種出機型嘅中堅啦，咁就亦都唔係話佢嗰杯茶啦。咁另一個中場，我冇即係拜仁嘅中場都係巴西，但係我已經唔係好記得嘅，就係都係一啲默默耕耘嘅一啲嘅工兵啦，就唔係嗰啲腳下勢嚟嘅一個巴西中場，若果。即係大家知嘅話，就可以講個名。我唔係好記得個名啦，就都係有呢一個情況。咁啊，所以我就唔希望呢樣嘢喺曼聯身上出現，係啦。 OK， 咁但係見到琴日嘅觀眾席上面費格遜身邊嗰位，大家都應該睇咗新聞嘅啦，係嘛？咁就費格遜坐喺費格遜身邊嗰位就係、是馬高列奧斯啦、馬里奧葛斯啦，同埋呢個 Tom Cruise 嘅，唔係 Tony Cruise 嘅呢個Tony Cruise 嘅信口得滯 ，OK。咁啊，卻奧斯嘅呢個經理人啦，咁啊同費格遜係密針啦，唔知邊個啦，應該就唔會開馬里奧葛斯嘅，我相信。咁如果係馬高列奧斯咧，咁我就幾期待高普有機會嚟嘅 ，OK。咁如果唔係馬高列奧斯，咁應該就會係秉承劍鶴耶斯嗰個 target 啦。咁整間卻奧斯會加盟呢個曼聯嘅，咁啊傾得幾開心啊，見到佢哋笑曬口嘅，應該唔大問題啦，我諗。咁啊，點啊？係 卻奧斯，其實我一直都唔明佢係一個防守中場定係一個進攻中場嚟咧。 卻奧斯一個中場中啦，你可以咁睇啦，防又得，攻又得啦。系咯，卡维克，咁你又唔可以话卡维克嗰种 style， 卡奥斯系偏进攻型嘅中场嚟噶，咁但系如果当中场线需要佢防守嘅时候，其实佢都可以翻落去协防嘅 ，OK， 一个几全面嘅中场球员啦，你可以系咁讲。OK， 咁啊，喂，其实然之后就琴晚场波上边又有飞机飞过嘅，但系嗰句嘢有冇人可以翻译下？解咩啊 ？Thank you, Morris, Marta, FF。Vincent 知唔知呢句嘢解咩啊？ 呢句嘢如果即係直頭咁解咧，其實就係一種，因為係其實嗰句嘢點解拉橫啊？其實就唔係嘛，我冇記錯應該就唔係。 係洛貝茲球迷，洛貝茲球迷拉嘅。 對， 好似洛貝茲球迷拉。 咁啊，係啦，係啦，咁啊就係點解咧？就係一啲諷刺性嘅説話嚟嘅，咁啊就唔係真正去衷心向莫耶斯 say thank you 嘅。係。 O K， 咁啊，走咗都要俾，走咗都要，走咗都要俾人搞，真系就阴。咁啊，然之后我哋可以讲埋下一个嘅球员啦，一个莫耶斯嘅亲兵喺莫耶斯走咗之后，佢嘅红魔前景会系点啦 ？O K， 费兰尼，咁啊，莫耶斯首个嘅签入嘅球员就系佢啦 ，O K， 咁啊，2700万镑，咁啊买咗呢个嘅球员翻嚟，咁啊，莫耶斯系曾经讲过就系话。我曾經同朗尼共事咗五年，我對佢能夠加盟曼聯感到好興奮，佢嘅能力好強，佢嘅體力好充沛啦，我認為可以提升到佢哋嘅陣容啦。OK， 咁啊，上季費蘭尼加盟嘅時候，莫耶斯亦都係會係講過呢一番嘅説話。OK， 咁當莫耶斯走咗啦，咁啊費蘭尼嘅前景會係點咧 ？OK， 咁其實我哋可以去細味下呢個問題啦。咁啊，關於費蘭尼嗰份合約先啦，首先講咗。咁就係曼聯如果要將費蘭尼賣出嚟嘅話咧，絕對我肯定相信係冇可能賣得翻2700万镑出去先啦 ，OK？ 咁所以係肯定係一單蝕錢嘅deal嚟嘅。咁但係話費蘭尼係咪真係完全冇曬呢個價值喺度咧？咁其實費蘭尼今季嘅15次正選啦，13次都係擺咗呢個中場中做呢個工兵型嘅球員啦。咁啊有一次係做攻擊中場，一次就係呢個組織嘅中場冚，跟住其他嘅冚撚都係後備嘅上陣啦。OK， 咁至於佢上季啦巔峰嘅時期嘅時候咧，其實喺愛華頓扮演住一個非傳統嘅10號啦，一個可以話攻擊中場或者一個影子前鋒啦。OK， 咁愛華頓其實嗰種長傳直線嘅踢法係或者傳中揾到費蘭尼之後，佢就可以做一個高空嘅一個點去。做一個接應或者係攻門咁啊，然之後可以幫助球隊去做製造一啲攻勢出嚟。OK， 咁但係今年去到曼聯，好明顯佢唔係做到呢啲嘢啦。咁但係個數據方面，其實靚仔有唔少嘅，全球嘅精準度上面咧係比上季係 upgrade 咗，咁啊去到 88%， 咁啊每場波係可以完成個51球嘅傳送啦，咁考慮到佢總共係有15次嘅正選，有4次被換走，咁啊，其實呢個數據真係唔錯噶 ，OK， 但係佢唔可以好似卡瑞克咁 hold 住球拋入球波啦，又或者好似派魯咁做一啲好穿透性嘅傳遞啦，佢唔可以為曼聯係做一啲鋪橋搭路嘅工作啦 ，OK， 咁又唔係一個爭波好勁嘅球員，又唔可以做一個中場嘅發電機，咁佢淨係可以做一啲防守嘅工作 ，OK。咁 Vincent 其實點睇佢嗱？聽完呢啲數據，覺得佢嘅前景係咪好暗淡咧？ 咁啊，首先若果要睇翻而家曼聯嘅中場情況啦，咁啊，其實都要賴翻如果佢走嘅話，咁即係一定要有人要入啦。咁啊，就算係收翻阿鮑威都唔就係啦。就算無論你買又好，收又好，定係升人都好咧，其實尤其是今年啦，即係重新講多次，今年世界盃年啦。咁所有嘅deal，除非你就6月10幾號之前完成啦，如果唔係你就要到7月即係開埋 pre-season 之後咧，係啦，先至開始，今晚一定係炒高㗎啦嗰啲，如果踢得好一定係炒高㗎啦。咁時間上面就都幾敏水嘅，咁如果要走嘅，如果費蘭你要走嘅話咧，咁都幾頭痕下嘅，係啦。咁如果以我嘅觀察，無論係邊個入嚟都好啦，點樣或者是繼續係留喺呢個主教練一直都好啦。咁如果係咁樣嘅情況，我相信佢都係留多一年先至再觀察咯，會係啦。 係 OK， 咁而之後斯威點睇啊？ 費蘭尼我就覺得佢我覺得冇咁悲觀嘅，即係琴好多人可能話，琴日大家可能見到啦，琴日佢連後備都冇，諗下佢前途都有啲問題啊。但係就佢後備，佢之前愛華頓嗰場佢都係冇得落場噶啦，因為我睇得出係佢對似佢嘅狀，即係佢呢排嘅狀態好似有啲麻麻地，所以莫耶斯就算對愛華頓嗰場都唔用佢咯。咁所以今次傑斯可能連佢連後備都冇，都係因為佢狀態嘅問題。 咁 如果佢狀態翻嚟，佢係有佢作用嘅。好似琴日，就算琴日你哋話睇得好都好啦。咁中場爭嗰啲，中場爭啲高波咧，都係輸嘅曼聯。佢係有佢作用嘅。 費南尼。 OK， 咁但係其實啱啱 CY 提到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費南尼可以為曼聯嘅中場做一個屏障，可以爭贏一啲高空波，可以爭取翻啲高空嘅優勢咯。OK， 咁但係其實作為一個曼聯嘅球員啦，一個中場嘅球員，其實不嬲強調一樣嘢，曼聯嘅中場中係需要做一啲好多方面嘅工作，唔單止一個高空優勢嘅工作啦。OK， 咁但係我相信就係話我自己嘅結論就係、是，唔理將來邊個入主曼聯都好啦，其實要將費南尼融入曼聯嘅體系，會係一個幾難嘅工作啦。OK， 其實同季初我自己期待嘅費南尼有一個幾大嘅分別㗎。其實今季嘅費南尼睇落就係話，可能係愛華頓嘅時期啦，配合得費南尼太好啦。OK， 我只可以咁樣去幫自己解釋啦。因為其實今季睇到費南尼係好多唔全面性嘅缺點都係睇得出嚟啦。OK， 同埋如果你要將費南尼融入去曼聯嘅體系嘅話，其實我只可以諗到一個方法嘅啫，就係、是、將曼聯變做愛華頓，即係去改變一啲為佢設計一啲長傳衝上去嘅踢法啦。但係嗰啲根本就唔係曼聯嘅風格啦。OK， 你亦都冇可能憑住呢啲咁沉悶、咁單調嘅攻勢去取悦到一班球迷，同埋費南尼亦都係好難咁去幫助球隊喺中場度踢出一啲好華麗嘅足球啦。OK， 佢拍住加力克。兩個人嘅運動能力根本同埋個覆蓋範圍太低啦，甚至乎睇唔出費南尼作為後腰嗰個主要功能佢都做唔到嘅。同埋曼聯今年夏天好可能會再簽多一個新嘅中場球員啦。我要預見一樣嘢就係費南尼會好快俾人逼咗上看對台嗰度做一個幾貴啦，一個2700万嘅飲水機管理員啦。OK， 咁啊可以話啦，莫耶斯時代嘅愛華頓啦，其實同而家莫耶斯時代嘅曼聯啦，一個唔係咁注重華麗打法嘅球隊嘅時候咧，費南尼一個幾高效嘅球員。不過當費南尼唔係當莫耶斯走咗嘅時候，費南尼係唔係有資格留低啊？呢、這個要交翻俾下一任領隊嘅配合啦。OK， 咁啊，然之後就仲有冇啲咩新聞可以講啊？ 大咯，仲有一单就比利时嘅， 啊系啦，呢单大 嘅，关于赞助商嘅，系啦， 终于啊， 咁啊佢就决定，佢就选择咗就代表咗比利时啦，咁就系大家都即系英格兰媒体狂热炒嘅呢个， 屌你老味，有脑都唔会入英格兰啦，系继续 等两年后喎，傻噶， 继续呢阵， 咁啊，佢咧就，但係佢呢單消息一出咗之後咧，其實就愛華頓嘅一個前鋒啦，咁啊就係都係比利時嘅咧，就 好想 唔係唔係盧卡古，好似叫美利拉斯，好似 米拉斯 是但啦， 讀錯啲， 係啦， 好亂㗎，讀錯收 咩啊？拉美利斯、美利斯、美拿拉斯、美利拉斯啊， 美拉。米拉 拉斯，當車路士對上愛華頓嘅時候，就會有一種咁嘅唔化嘅啦。OK， 繼續啦 ，Vincent， 唔係盧卡古咩？盧卡古得比利時噶， 盧卡古都係，盧卡古都係， 但係前鋒比利拉斯， 不過就話。係啦，咁就話佢咧就太自亂啦，都係得19岁，就唔適宜就即係同埋冇夾過啦，就所以就唔適宜入今個夏天比利時嘅去前往巴西嘅大軍名單。 喂，比利時傷個賓迪基喎，比利時傷個賓迪基應該有個位多出嚟㗎。 唔係，佢係因為佢最大就原因，其實我諗應該係咧，佢冇幫手打過外圍賽，就無啦啦咁樣選入去咧，好似。坐享其成咁樣係嘛？ 唔係佢會唔會有呢個資格去入？佢會唔會有呢個資格去入選呢、這個世界盃大軍名單先？ 呢、這個唔係呢個咁實力嘅話，佢後備都應該得嘅，我諗。 係咯。但佢有冇呢個資格入選？ 所以如果你為將來，即係比利時，如果係為將來嘅話，就擺佢入去都未嘗不好嘅咁啊！即係又用開遠啲講句啦，即係零六年英格蘭即世界盃嗰時都將17岁獲確定買咗佢。 係咯，係咯，唔係，但係我想知道一樣嘢就係話，贊奴沙有冇資格，即係嗰個合唔合乎資格去入選嗰個大軍名單？ 佢合乎嘅，因為佢通知咗比利時足總嗰邊，咁就選佢就冇問題 嘅。O K， 得啦，入得啦，屌乜比利時冇人嘅咧，個應該傷夠曬。我乜嘢落晒入去？屌你打飛機啊！等啲曼聯球迷，屌你老味。O K， 咁啊，然之後再啲咩新聞啊？我仲記得有單大新聞嘅，等我揾下先啊。呢排啲新聞真係亂到一攞攞啊！咁啊， 史高斯翻嚟咯。 事公司翻嚟嗰啲唔，仲有單都要值得係阿羅一單幾都要講下嘅，雖然唔係曼聯啦，咁其實就係前巴塞隆拿嘅領隊啦，咁啊維納都話，咁喺星期五星期五晚定星期六晚啊，星期五晚啊，咁啊因為不敵呢個咽喉癌啊病逝，咁啊享年就45歲啦，咁啊一個雖然我好憎巴塞隆拿嘅，老實嗰句，咁同埋上季維納都話帶住呢隊巴塞隆拿打出一個平100分嘅記錄咧，我真係好憎呢個撲街 ，OK， 咁但係你不無庸置疑就係一樣嘢就係話。是一個有實力的領隊啦，跟了哥迪奧拿咁多年去打了一個巴塞的第二個王朝的時候，其實你見到這個維蘭奧華是吸收了很多經驗 ,ok? 上年帶著這隊巴塞隆拿，雖然就是說在拜仁那場球啦被他們大炒啦，但其實這個都不關維蘭，那段時都維蘭奧華已經走了。 當時病了嘛。 當時已經病了。 病緊。 但是就是說睇得出佢係秉承到哥迪奧拿嗰一套嘅踢法啦 ，OK， 咁但係好可惜就係話英年早逝啦，咁啊希望佢安息啦，咁啊亦都希望係巴塞隆拿繼續撲街冚家產啦，係啦 ，OK， 講完，咁啊然之後就係費格遜今個禮拜都係出咗嚟講嘢嘅啦，就係話費格遜亦都係承認一樣嘢啦，就係話炒莫耶斯呢件事上面咧，曼聯嘅處理方式係令人失望啦，係啦，咁啊亦都係，其實我覺得費格遜。應該都是失去了個控制權的了，我想就應該失去了控制權的了，沒得給他話事的了現在。那然之後報税新聞都繼續講下啦，報税新聞就 Luxor 那修行隊的執行總監 Leslie 就否認自己球隊任何一個球員是同其他球隊達成一個轉會的協議，那亦都是表示啦，沒有任何的球會是報價過自己對波的球員啦 ,ok。咁啊然之後就仲有高普亦都是表示自己是沒有收過曼聯的邀請加盟訊息啊，我覺得呢個吹水啊，呢個吹水啊，呢個肯定是吹水嘅。咁啊然之後上咩新聞啊，冇新聞啊係咪，冇新聞我哋就入下一 part 嘅喎。 好。 CY 冇新聞。 都我睇嚟睇到吹水嗰啲，即係話咩雲高爾熱嚟嘅話，會帶埋堅尼翻嚟，跟住費格遜就堅決反對堅尼翻嚟。我呢啲都係吹水，堅尼應該唔翻嚟啦。 呢個其實呢個我就係吹下水喎。你話如果雲高爾同堅尼有啲咩淵源啊？ 佢變咗會帶堅尼。 佢都會帶堅尼，威神知唔知啊？ 其實唔係嘅，就雲高爾帶堅尼入嚟咧，其實就係因為堅尼，即等於同意思一樣，都係熟悉一個曼聯內部嘅環境，即係有啲嘅 我明白， 有啲 盲公竹， 係咯，有個盲公竹係有啲盲公竹去幫幫。 堅尼做咩唔打傑斯嘅？堅尼都走咗好耐嘅喎，堅尼都走咗成。 堅尼夠霸氣啊嘛！堅尼 嘅 霸氣 啊！不過堅尼 太強，太霸氣 ，你可唔可以太霸氣？係啊，即係有時講啲嘢係難聽，不過係真嘅，你唔可以忽略佢講嗰啲嘢，真係講得 真 係 好腰心腰肺，但係就係咯。 你好唔講佢，但係你知道佢講啲係中肯嘅冚家產嘅，你只可以咁講咯。OK， 好咁啊，翻到去第二個回合，咁就係呢個賽後嘅。檢討啦，唔使檢討啦，打曬飛機啦，睇下球迷會啲留言啊，知咩事啦。咁啊，球迷會 group 嗰度咧，哇，開曬香檳慶祝啊！咁啊，首先就係見到啊 ，Chicho do Joshua 咁就係話呢度先係曼聯啊，傑斯要繼續教落去，好嘢，OK。咁啊，然之後就仲有啦，咦，睇下先啊，我琴日見到單幾正嘅喎。 做咩啫？開曬人啲名，人哋尷尬噶。 唔怕啦 ，Facebook 名啫嘛，屌你啦，未？梗唔揾到算啦。咁啊，然之後啊 ，Rayton 啦 ，Rayton 都係話正所謂紅魔自紅魔包到冇甩拖，雖然未見真章咁啊，但係只係睇呢個四人教練團已經好有信心。咁啊，好有信心係啱嘅。咁啊，最終係4-0大炒啦。OK。咁啊，然之後有個幾值得你出嚟傾下嘅，其實呢個就係關於就係球迷啊李俊健啊定李健俊啊是但啦，咁啊呢天俊定呢春天，咁啊佢話喺朋友入面得悉桑馬達同費蘭尼將會喺季後離隊，咁啊而家想問就係話各位嘅會員知唔知道呢個消息係咪屬實？咁啊其中桑馬達係曼聯少數真正有世界級嘅球員啦 ，OK。加盟至今亦都係睇出應有嘅水準，可惜就係前領隊莫耶斯捉到六角唔識甩角， 捉到你唔識得過呢個咩比喻啊？ 我都未聽過。 咁樣佢聽講嘅，咁啊令到其中一個球員卡華利啦，咁啊其實一早已經好留意佢噶啦，絕對一個極有潛質嘅中場球員。咁啊因為莫耶斯嘅戰術同各種問題啦，導致到卡華利好大嘅下降啦，個上陣時間裏邊亦都係導致到狀態下滑，再加上心理質素等等嘅問題影響好大。咁啊揾到一個問題出嚟講嘅，就係話係唔係因為莫耶斯導致到奇華利今季嘅表現係大幅下滑咧？哇！你老尾閪，你咁入得莫耶斯數嘅，唔係奇華利係唔係真係下滑得好緊要咧？就唔係嘅，其實你見到佢嗰個橫傳大師啊，仍然係 keep 到個水準喺度嘅。OK， 琴晚嗰場波已經知啦，奇華利嗰啲橫傳係幾咁到位啦。OK， 咁但係莫耶斯，我覺得莫耶斯唔用係真係啱噶，因為奇華利根本係為曼聯嘅中場係製造唔到太有威脅嘅攻勢啦。呢個其一啦。OK， 其二。完全系冇任何嘅大官局啊，即系嗰、那个官即系看睇嗰个成场波阅读能力球赛系好低啦。OK， 呢个系两个几主要嘅因素系导致到莫耶斯唔出噶啦，大家同唔同意？ 绝对系噶，咁其实亦都同球队本身嘅嗰个排兵布置有关啦。咁其实佢打得最巅峰嘅嗰段时间就系啱啱收翻嚟由外籍衞生收翻翻嚟嗰段時間啦，咁啱撞正咧，就其實成隊波費格遜嗰時就年輕化啦，就將安柏臣搭住卡華利一段時間噶嘛，咁亦都係嗰段時間咧，其實佢就踢得最好，咁啊去到最後啦，就一啲時間之後小公司復出啦，再加埋，其實我覺得成日都係講專利點就係6-1嗰場啦，今日打比嗰場波6-1之後啦，咁啊成個年嘅陣容上面，其實你見到越嚟越多嘅正選上面咧，都係嗰年平均年齡都係大咗啦，咁對波嘅推進速度冇咁快啦，咁其實佢打嘅嗰啲短傳啊，或者亦都唔似得廢查咁樣係成日走嚟走去啦，其實佢嘅體力上面嘅問題啦，亦都係令到佢嘅睇法唔啱曼聯啦，咁啊令到。佢就還傳還傳再還傳咯，咁啊，所以加上佢自己本身球技上面都冇乜嘅進步，所以佢嘅存在感比較低咯。其實莫耶斯唔用佢，其實我覺得係冇問題，即係唔係好，即係覺得都係先奉勸各位球迷啦。就算而家莫耶斯走咗，都對事就冇對人成。 就 OK， 師奶點睇？ 我覺得我同 Vincent 嘅睇法差唔多嘅。咁佢之所以踢得好啦，就係、是、之前啊，佢話韋根外地翻嚟嗰季，之所以踢得好啦，就是、因為年輕化。另一樣嘢就係咧，佢打嘅足球咧，嗰陣時打嘅足球咧，即係好啱奇法力嚟打嘅，係有啲小組啊 ，one two 呢啲咧。咁奇法力啲，奇法力最勁係乜嘢？ 繼續 奇華利咯。咁奇華利佢最擅長乜嘢咧？就係、是。人哋加个波俾佢咧，佢系三脚之内咧，佢就通常都即刻可以加翻俾队友噶啦，系好快嘅节奏。咁但系喺莫耶斯嘅年代，你都知啦，好多时候啲球员系控住个波，左望右望都冇人出嚟攞波噶嘛。咁佢咪唔啱踢咯？因为佢嘅最擅长就一个节奏快足球。咁你 hold 住个波，四五个人围埋嚟，但系冇咗队友走位咁，咪你逼住横传，唔系横传都好啊，要回后嗰下先惨，成日都系回后加翻俾佢后卫。咁佢就完全發揮唔到佢作用，防守佢又唔係叻，咁咪出事咗佢，就狀態有問題啊，表現就大幅下滑咯。 OK， 但係其實我想問下兩位留意開青年軍嘅主持啦，由 Cavalry 喺韋根外借韋，由青年軍踢上嚟再外借韋根，再到去曼聯嘅第一季啦。其實你睇得出 Cavalry 係一個 keep 住有成長嘅一個狀態啦。OK， 去到上季開始不斷咁見到佢係一個停咗個樽頸位度。其實我自己就咁睇嘅，其實佢第一季翻嚟嘅時候咧，見到呢個 Cavalry 係一種衝勁，佢想證明自己啦，佢想踢好多想自己想踢嘅嘢啦。OK， 咁但係經過啱啱編成。講嗰場6-1之後咧，其實你見到成個 Kevin 你怯咗咯 ，OK， 成個人係唔知點解係好似食咗藥咁樣嘅，成個人係變得好膽怯咁樣啦。你見到其實佢而家好直到而家好多傳波都係明明前面有一個機會俾佢等佢傳咗，佢都係選擇咗後者，就係、是、傳去另一邊咯，即係一個比較穩健嘅傳波。你唔可以話佢錯嘅，但係佢唔夠進取咯，你可以咁講咯。即係正如好似以前史高斯成日話，點解傑斯一個世界級球員咧？因為傑斯永遠都係會做一啲去嘗試一啲自己冇可能做到嘅嘢啦。例如就係就咁單單傳波，傑斯永遠都係會嘗試製造一啲有威脅性嘅傳球啦。佢失敗一兩次，佢都會仍然繼續去嘗試啦。佢唔會驚失敗啦。但係 Cleverly 就正正驚呢一樣嘅失敗啦。OK， 咁所以出唔出 Cleverly 一個？ 要我相信其實呢個樽頸位呢啲心理問題真係冇人幫到佢嘅，真係係咪真係要等佢自己去？ 要一定要靠自己。 係一定要靠自己。咁呢個 係25歲啦。 係。 25歲。 一個世界級嘅球員定一個中游球員就要等 Kevin 自己去決定自己啦。OK。咁啊，然之後最後一個留言啦，咁就 Eric Liu 啦。Eric Liu 就 po 咗一條片出嚟，咁嗰條片我未睇啊，8分幾鐘應該都係睇個 topic 就應該講費格遜嘅。OK。咁佢就話雖然費格遜最後做錯咗一件嘢啦，佢個人認為。咁但係仍然都係難掩佢呢26年嘅豐功偉績，永遠懷念佢 ，respect forever 咁啊，給所有真正的曼迷 ，OK？ 咁啊，我相信佢講費格遜最後嗰件錯事就應該係揀咗 David Moyes 啦 ，OK？ 咁但係其實費格遜咧講，唔係講真啦，一個教咗26年嘅領隊，今年71歲啦，佢。都是鬥你咁多人工嘅啫，其實佢可以唔幫你去揀領隊嘅，佢可以就咁走咗去都等你曼聯自己去揀領隊嘅，唔一定係佢自己做埋。其實呢個係 bonus 嚟嘅，你唔可以 expect 到佢，就算佢做錯都好，佢都冇必要幫你做嘅，佢只係人之義盡幫你做埋，純粹賣個人情嘅嘢嚟嘅，你只可以咁講。睇點睇？ 絕對係㗎，即係冇人有水晶球知道莫耶斯嘅未來啦。咁無論係之前莫耶斯定係反對莫耶斯都好啦，當時都係憑自己嘅感覺嚟到去有一個自己嘅立場啦。咁呢一刻咁啊，莫耶斯係以一個失敗者嘅身份係離開曼聯。咁係咪話佢所有嘢都係失敗呢？亦都係咪話選費格遜都係眼光有錯啊？費格遜喺無論喺主教練嘅年代，即係亦都有試過入過水貨啦。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人呢就一定係有錯嘅，就人錯無過，咁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嘅功同過究竟點樣去平衡呢，今日就係啦，今日要由看官去判斷囉。 咁我覺得可唔可以話費格遜嗰個決定係錯呢？咁費格遜曾經都講過好多次，佢話當初搵一個話要搵一個人咩人接班，佢話莫耶斯，佢話係全部高層係一齊贊成，係舉手贊成係俾莫耶斯佢執教曼聯嘅，咁冇錯的，而且確你可以話費格遜陰點到最後，但係呢個決定大家都有份㗎，其實係咯，唔可以就咁怪曬費格遜一個啊嘛。 OK， 好，咁啊新聞同埋留言就讀到呢度啦，咁啊然之後翻到嚟琴晚嘅諾域治奧脫福主場大勝4-0啊，一場久違嘅血洗啦，我相信喺主場上面點啊？ 啊，唔係有人想問一問 Vincent 或者係咧？係就係、是、關於少少關於青年軍嘅，就係、是、咧，有人就話莫耶斯 青年軍節目，我知道想問咩，青年軍節目先問。 OK， 好。 OK， 好。咁啊，翻到嚟賽後，咁啊，然之後就主場一場久違嘅血洗啦，咁啊，4-0大勝諾域治。傑斯嘅正選陣容一個幾費格遜味道嘅陣容啦 ，OK， 排出一個我唔知係4-2-3定4-1-4-4-2啦，我睇落就似4-2-3咪多啲嘅。咁啊，傳統嘅費格遜成個班底都去曬度噶啦。咁就成場波其實睇翻上半場，上半場都係老鼠拉龜嘅節奏咯。OK， 如果唔係高球12碼，其實好難去開啟後面嗰個大勝嘅節奏。咁所以其實呢隊波咧，真係老費年代爭咁啲嘢，硬係同老費年代就係嗰一種嘅快速嘅節奏，你可以咁講啦。OK， 咁同埋係睇翻某程度上面啦，上季其實個攻防轉換節奏亦都係快咗好多啦。咁但係今季係慢到咧，啱啱上一場波即係就咁，琴晚嗰場波都見到係慢咗。OK， 甚至乎雖然有一樣嘢我睇到嘅就係、是、卡里克嘅表現，我一度以為係上季嘅卡里克啦。OK， 咁啊今場波係踢得唔錯嘅，咁啊。但是上季的曼聯這個時候已經鎖定冠軍了，今時今日我們仍然在第七位掙扎著這個爭取 Europa 的資格，兩位怎麼看這場球？ 場球我就覺得這場球你先說這場球我覺得是使不到任何東西，因為始終這場球是傑斯的第一場比賽，我不要說一些什麼手弱啊這些說話，這些說話其實聽太多了，大家已經我想咁就係傑斯第一場比賽啦，好明顯我睇到班球員咧係即係出乎常理地積極嘅，即係你係嗰個搶波咧係積極咗好多，咁即係出咗波咧就會追翻轉幾個追翻轉頭啊，係好勤力嘅變得。另一樣嘢就係、是、克維迪同埋里奧費迪啦，咁你都知道呢兩個人其實下季都唔知有咩前途，你維迪個走硬，里奧又唔知咩前途，分明係一個好保守嘅陣咯，去對付一個就嚟。 要降班嘅球隊，即係一個護級球隊，用一個好保守嘅陣型，用經驗就係呢啲護級嘅球隊，所以我覺得都係應該係呢個水準 嘅。唔係嘅，傑斯都講過啦，賽前發布會就係話將會帶領住呢隊曼聯去踢出一個費格遜年代嘅風味嘅 style 嘅足球啦。OK， 咁所以你其實佢今場排陣的確係以現時嘅曼聯嚟睇係的確有一個問題存在啦。OK， 咁但係佢都符合翻佢自己賽前發布會講嘅嘢嘅，佢真係擺咗一個費格遜年代嘅陣容同埋踢翻費格遜年代嘅足球出嚟咯。你 我係覺得係嗱，我哋覺得係其實琴日最大嘅唔同係勤力咗咯。咁你話效率嗰方面咧，上層都講啦，老鼠拉龜咁，其實係未有改善。不過你之前望唔到咁多，佢教咗唔夠一個星期。如果佢效率突然間大有改善，就嚇死人啦，係咪先？係。係咯。咁就係、是、同埋佢同費格遜年代都唔係太相似㗎。費格遜嘅年代係贏一兩球都會收勢嘅。琴日好明顯咧，佢係喺度個關球係諗住送份禮物俾佢咯，好似係贏到2-0咧，都仲要圍攻咯。 都係想扯下嘅。你諗下，莫耶斯年代放咗咁多日假咁，你換而家領隊走咗，仲放翻我狗出嚟搶屎咩？佢哋唔會收勢啊，肯定唔會收勢。 係嚇死人嘅，你見 到喺度。 馬克帶入嗰兩球咧，其實你睇下佢隔離啊，幾個紅衫企喺度，其實等緊食嘅，係咯，即係你莫耶斯個年代唔會嘅。 點 會 啊？個其實後 場，以前費格遜年代都冇啦，贏一兩球你仲3-4要企喺禁區度等食，有幾可啫？係咪先？所以呢場係唔可以睇任何嘢，因為第一場，我覺得係啲球員屋企突然間屋企嘅狀態出嚟，就係俾份禮物傑斯，係就咁解。 我哋邊個點睇？ 咁啊，同 CY 嘅感覺上面一樣啦。上半場其實其實大家留意啦，咁啊，韋碧克製造嘅嗰球12碼就係嚟自於宗師嘅嗰個傳送，其實宗師嘅傳送都係唔到位嘅，咁啊有啲神虛鬼擁之下啦，咁啊就去咗阿韋碧克腳下，咁啊先造就到嗰球12碼嘅。咁去到之後嘅比賽啦，亦都係加埋嗰腳啦，石破天驚嘅射門啦，咁啊就2-0嗰時就冇得好講嘅，咁啊。亦都 CY 亦都提到啦，就其實成隊波係勤力咗，同埋有一樣嘢就需要留意嘅咧，就係、是、今場波某一啲球員嘅狀態仍然非常之沉啦。咁啊，轉邊嘅責任咧就唔再係我哋熟悉嘅嗰個人員身上，尤其係啦，咁啊就係去咗我嘅留意就係香川真司作出多咗嘅一啲嘅轉邊嘅傳送嘅，係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後防線啦，維迪啦同埋你好快定藍就差呢兩個咧就搏曬老命啦，可以咁樣講。咁啊亦都符合咗即係大家嘅期望咧，就希望維傑斯送翻份禮物咯。咁啊，再加埋其實洛維茨本身嗰、那個功力有限啦，同埋曼聯嗰個防守嗰個密度啦，嗰個整體程度好啦，同埋另一樣嘢要值得留意就係迪基亞其實越嚟越見到好穩陣啊，呢樣嘢真係要多謝 Chris Wood， 因為嗰個出擊嘅接波啊咁樣嗰啲其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啦，係啦，就 成長唔多 ，OK， 但係我就睇到一個幾得意嘅問題啦，一個30萬磅嘅球員啦 ，OK， 琴晚嗰場波你睇到佢奶力都出嚟賣㗎啦，肯定係踢撚到成場波識飛咁樣啦 ，OK， 包括嗰兩球嘅入球啦，其實第二球波你見得出喺莫耶斯嘅時代，你係冇可能見到佢會自己由禁區嘅 K 個位推同埋中間仲要射完之後線腳都咁 high 嘅，成個係亢奮狀態啦，你見到佢 OK， 所以咧我真係好撚難懷。而咧，成班曼聯球員係做鳩莫耶斯嘅 ，OK？ 近排有留意我 Facebook 嗰啲人咧，應該見到噶啦。我都留意我 status， 仲唔係做鳩老莫 ？OK？ 其實睇到成班曼聯球員個精神面貌同莫耶斯時代真係完全唔同嘅 ，OK？ 咁所以莫耶斯走嘅話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嘅，起碼班球員肯踢波先咯。你可以咁樣去自慰下啦 ，OK？ 咁啊，一場無關痛癢嘅比賽啦，踢完之後好似就係、是、上翻去未咧？睇下先啊！踢完呢场波之后，仍然系落后紧热刺，哇六分，我、踢少一场落后六分。 未， 踢少一场落后六分，踢少一场落后六分咁啊，即系 OK 咁啊，仍然系紧贴住第六位嘅热刺啦，咁啊，然之后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系几关键一个问题 OK， 但系嚟紧足总杯阿仙奴会对后城嘅决赛啦 OK， 咁如果系 因為足總杯嘅冠軍會去踢 Europa 嘅資格噶嘛有。咁如果阿仙奴攞冠軍，咁會係第七位嘅曼，我假設馬假設咋，假設曼聯第七位，咁會係第七位嘅曼聯去踢 Europa 定係亞軍嘅後城會去踢 Europa？ Vincent 知唔知啊？ 應該係第亞後城我踢 Europa， 同上年一樣，同上年嗰個情況一樣。 即係 如果兩如果因為韋根本身冇 Europa 資格啦，咁就係、是、因為無論韋根贏定輸都一定係佢嘅。咁啊如果兩隊都有一個歐洲賽資格咧，先至去睇排名嘅啫，先再跟排名嚟去分咯。 哦， 分嗰個 Europa 資格。 哦，咁冇計啦，希望韋根、希望韋根可以嚟緊盡快爭入前六咯。OK， 好，講完啲鳩嘢。咁啊，嚟緊就下個禮拜就係、是星期六，我冇記錯的話，咁啊，將會喺星期五月三號嘅10:00，咁啊，將會係主場面對住新特蘭啊！哇，呢排就冚爛都係惡狗搶市嘅，呢兩隊都惡狗搶市噶。咁啊，對住一隊二線嘅新特蘭啦，咁啊，新特蘭而家就係排緊喺，等下先。新德蘭而家就排緊喺榜尾嘅，咁啊落後緊踢多一場嘅卡迪夫城一分，咁啊降班都幾夠急下噶啦，咁啊大家記憶猶新呢個兩年前啦，咁我哋喺光明球場作客擊敗完新德蘭之後咧，當年嘅同時曼城就喺主場咁啊3-2就擊敗昆士柏流浪啦，咁事後個新德蘭嘅球迷就好多大部分都有示意慶祝啦，慶祝曼城攞冠軍啦，咁啊嘲笑曼聯啦 ，OK， 嚟到今日啦，咁啊再次對翻你，而家你排緊係第20位，曼聯會唔會報恩咧？我就好相信呢場波咧，無論係傑斯又好啦，甚至乎當年。而家仍然係在陣中嘅球員都好啦，都會為咗面子，一定會去再次砌低你砌到你落英葉啦。OK， 無論係咩都好啦，真係同埋就算唔關心嘅，而家其嘅降班危機上面都好啦，曼聯都仍然係需要一啲大勝去俾班球員係操 fit 啲嘅狀態迎戰世界盃。係咯，冇乜值得講其實呢場波，冇乜 talking point， 我都想控制講呢場波。有冇 talking point 啊？大家覺得？ 新特蘭而家佢降班形勢係，首先 嗱，新特蘭而家29分排喺20位，卡迪夫城踢多一場嘅，咁啊30分排19位，富咸再踢多一場，嗱新特蘭踢34場，卡迪夫城踢咗35場，富咸踢咗36場，31分排18位，跟住諾域治踢36場，32分排17位。阿斯顿维拉踢35場排35分啦，阿斯顿维拉开始上面西布朗、韦斯林、侯城嗰啲基本上都可以宣布放假噶啦，咁啊唯独就系呢4隊系比较危殆啲嘅啫。 咦？即系 咁啊？如果假卡洛夫城同新特兰将呢几场波可以赢到翻嚟嘅话，其实佢哋会上翻去咯，变相就系话富咸、诺域治、阿斯顿维拉有啲危机咯，系咯， 因为。今晚就是卡利夫城打新特蘭嘛，好像是 吧？今晚卡利夫城打新特蘭咩？ 嘛，好像 是啊，是啊，好看喎、 啊。是啊，新特蘭打卡利夫城，冇錯。 哇，好看啊！ 呢場真是互級戰嚟嘅。咁下一場如果新特蘭，新特蘭呢場輸咗，下場再輸曼聯咧，應該就玩完啦。 玩完啦。 應該可以玩完佢，係啊。 今晚幾點啊？新特蘭對呢個 咁啊，即係無論曼聯係啦，即係兩隊都有曼聯係，但係而家就更加親近呢、這、一個 卡迪夫城嗰啲 啦，因為係啦，蘇斯塔嘛，咁啊當然係希望老蘇能夠帶領卡迪夫城能夠護級成功啦。 今晚全力撐卡迪夫城護級成功啦，唔使講咁多嘢啦，睇下 Bill Bush 下球王級嘅表現，一個人連入4球啊嘛，然之後一個人有11人啦，肯定係咁。OK， 咁啊， 唔係，另外一個降班膽咧，我覺得應該係諾域治，佢下場對車路士， 咁諾域治其實好慘嘅，因為佢哋臨尾收攣咗4場咧，利物浦、曼聯、車路士同埋曼城，唔知曼城定阿仙奴，我唔記得，總之係對曬冚唪唥頭嗰幾名啲球隊，咁所以諾域治係降班膽嚟㗎啦，我相信，因為呢排都要係咁搶分， 而家佢已經8連敗已經。 係啊，阿多斯真係好慘啊！阿多斯其實唔可以關阿多斯事嘅、啊，你唔可以怪阿多斯咯、啊，係咯、啊。咁所以富咸都係幾危殆下啦，富咸就踢咗36場得31分。如果後面嗰兩隊係贏到一兩場波追翻上嚟嘅，其實富咸都